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X Fun 开启美国佛罗里达阳光沙滩之旅，黑漆漆的烟囱下竟隐藏着绝味美食。 好像这颜色黑的，我的妈呀，跟盘子一个色。 五层烙饼一起吃是怎样的畅快？ 吓到我了， 巨大份儿， 这也太大份儿了。 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11点 ，Jason 带你感受美利坚粗狂不羁的随性。Metro Radio。 Again and Play Hypnotized， 这里是 Metro Radio， 我是 Jason， 又到了每周跟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的时间了。在每个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Jason 都会在 Metro Radio FM 94.5 带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马上进入四月份了，我们 X-Fun 吃货暴走团也又将启程了。下一周呢，我将和孙夏带上一帮吃货组团去日本看樱花。落英缤纷的樱花盛景，想想还真的是很激动的。每年基本上这个时候我都会去。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活动呀。我们的官方微博是 XFun 吃货俱乐部，微信公众号记得搜索 XFun China， XFUNCHINA。当然，你有什么想要和 Jason 或者其他成员说的，也可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结束完我们上周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短暂的旅行，接下来我们将开启一段 long trip。远渡重洋飞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首摇滚带感的 Runaway 之后， X-Fun 之美国佛罗里达阳光沙滩之旅马上拉开帷幕。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说起美国啊，四年前呢，我们曾经去过，当时孙夏还没加入呢。想当初呢，我和摄像师傅深刻感受过超级大国美利坚的放荡不羁。不过这一年呢，我们却没有再次踏足，各种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的签证比较麻烦，要得到这个超级大国的签证啊，得亮出你基本上所有的家底儿了，银行流水单，良好的出境记录，然后预约面试，排大长队。这样折腾一番呢，还不一定能通过。不过经过我们的精心的、紧张的又烦躁的准备之后，终于是凑齐了开往美利坚的队伍啊。对了，我们还总结出了去美国的签证技巧，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XFun China， 搜索美国签证就可以得到美国签证的技巧，特别实用哈。 这个富婆是谁？ 这个财的富婆是谁？ 哎呦呦，你好你好， 刚看你爸爸了 啊！ 门口有， 哎，你快看， 快看他们俩搭配。门口有个老头跟你讲，特别像。 不能吧？ 这个太露财了，我跟你讲啊，你这去佛罗里达太可怕了。 你拆下来。 你是真的金链子？ 人先待着，到那儿再拆吧。 你这等着让人拿枪怼着你呢。 你看这还有个吊牌没摘的。 那吊牌， 你这拆了，摘了。 谁吃干脆面了？这好强的干脆面味儿。 就你害怕吗？ 建哥，你好娘。 建哥，你太怂了，应该。 哎，你看，哎，咱俩， 你们两个， 我就说你们俩太惨了。 这什么意思？ 哎，还好，我跟明明我们俩。 哎，这俩什么鬼？ 知道为什么都穿这么少吗？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是挺暖和的。 咱不能全是暖和， 能是。我就说你们俩是同款， 最强 CP。 特别大格子，我这个小格子。 你这衣服好显你白， 是吗？ 好看，好看。 知道我越来越有心计了吗？自从娜娜来了之后。 反正这样，嫁给这叶美也是我的功劳呢。 啊，对对对，你来了之后，我们抬头纹都少了一点。 小心你的抬头纹 啊！来，绿组和红组出发了啊！绿组和红组 好像对 付。好奇怪啊！ 哎，突然 好像我们在蒙特利尔遇见那个你忘了那个 一 群穿格子的人。 我们不约而同的穿上了带有美国休闲风的格子衬衫，不过呢都是红色和绿色的，还是挺怪的。这不，队伍中的大盛和刘大胖就不幸撞衫了，而且站在一起也是稍显违和。这次呢，我选择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美国航空。按常理呢，咱们也得介绍一下航空公司什么的，可是被拒绝了啊！因为这个超级大国的某些特殊国情，安保工作也特别的繁琐，登机前呢还要做第二次安全检查。由于我们拍摄了登机画面呢，也惹了点小麻烦。乘务长啊，以为我们是盗拍分子。好在登机之后碰到了救星。 我们从那个2013年还是2014年，你们最开始播那个去韩国，就你一个人去韩国那个节目吧，我们俩就看。然后我老婆就是你们的粉丝。 多亏这位铁杆观众了啊！在美国上班的他呢，会经常坐这班从北京前往达拉斯的飞机，可能是和乘务人员混得比较熟吧，为我们消除了误会。而我们将先飞往达拉斯转机，然后前往目的地坦帕。 talking, but I still couldn't sleep。嘿、hey, 欢迎你在音乐之后继续回来，听到的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各位周末好啊。此刻我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正在从北京飞往美国的航班上，11000公里，13个半小时的飞行很枯燥啊。没关系啊，这个 AA 的飞机上啊提供了网速超快的 WiFi， 还提供加湿器，非常贴心的服务，不是吗？不过对于吃货来说呢，我最关心的当然是飞机餐好不好吃了。A 的特色呢就是量大，商务舱会有一大碗无限量供应的综合热炒坚果，前菜呢是由至少10片烟熏火腿制成的大块火腿卷，孙夏和娜娜点的主菜呢是煎牛排，我点的呢则是有大颗虾仁的炒面。刚结交的那位热心观众啊，推荐我一定要品尝一下他们商务舱的特供超大杯的美国圣代冰淇淋，于是大家都吃撑了啊，不要紧，美美的睡上一觉之后呢就到达了达拉斯。 Years ago, someone told me I should take caution when it comes to love. I did, and you were strong, and I was not. My illusion, my mistake. I was careless, I forgot I did. And now, when all is done, there is nothing to say. You have gone, and so effortlessly.You have won, you can go ahead, tell them all I know now. Shout it from the rooftops, write it on the skyline. All we had is gone now. Tell them I was happy and my heart is broken. All my scars are open. Tell them what I hoped would be impossible.Betrayal is worse. Broken trust and broken hearts. I know when thinking all you need is there. Building faith on nothing was. Empty promises will wear. I know when now, when all is done, there is nothing to say. And if you're done with embarrassing me, on your own you can go ahead tellSomeone told me I should take caution when it comes to love. I did. Tell them all I know. 到了达拉斯有3个多小时转机时间呢，入境美国现在推出了这个你持 B1 B2 签证的人呢在机器上可以自助查验身份，有几率不用排队去见那个移民官给你盖章，结果呢 于大丁成为了幸运儿，直接就过去了。其他人呢，则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去见移民官。要不是飞机延误，我们差点就没登上飞机啊！所以在美国转机，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 到了，阿拉斯加。所以要留出充足的时间转机，我们多一秒都是浪费，正好到这就登机了。 这次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就是连美国人都梦寐以求的度假胜地 Florida， 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在美国地图上也非常好认啊，就是东南部那个小尾巴。不过我们来之前也听说过这里不少传言，有黑帮到处充斥着犯罪，那到底是不是那样呢？带着一段忐忑的心情， X-Fun 吃货俱乐部的吃货之旅将从佛罗里达的坦帕启程。 Took my breath away. Moving slowly through westward water over glacial plains, and I walked off you. And I walked off an old me. Old me, oh my, I thought it was a dream. So it seems 是一个90后，身高有1.85米啊，号称是玩转佛罗里达的小王子 Brian， 这个颜值爆表的来让我们队伍中的一向矜持的王宁都泛起花痴了。 跟北京大概是差12个小时，13个小时。 佛罗里达和北京有13个小时的时差。 Brian 告诉我们，转机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都是坐一个航空公司的联程机票，你可以在中转机场啊拿到一个 Express Connection 的快速通关卡，然后就可以免去排队入境的这个困扰。所以呢，之前2个小时的排队 看来是白排了啊。 Press connection 就是可以理解成快速通关。 Vacation to Malaysia. You my baby, the paparazzi flashing crazy. She swallowed the bottle while I sit back and smoke gelato. Walking my mansion, 20,000 painting Picasso. Bitch, it be dipping, dabbing with niggas like a nacho. Took up a pen and diamond, dancing like Rick Ricardo. She having it with the color, working on the bachelor. I know you got a pass, I got a pass, it's in the back of us. Average, I'ma make a million on the average. I'm riding with no brain, bitch, I'm out of it. Do you try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 Do you try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Some spotlight on the slide, oh yeah. Whatever comes, comes too clear. Do you slide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 Do you try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 Put some spotlight on the slide. Whatever comes, comes too clear. Tampa 是佛罗里达半岛西岸的海港城市，也是喜欢随意生活的年轻人玩耍的天堂。在这个佛罗里达最好的季节，一定要来一顿随意的美国人最不随意的早餐。各位听友想必等不及了吧，终于要开吃了。 这个地方就是之前说那个你所有在那个 Google 也好，在哪也好，都会告诉你很难有位子，很难有位 子。今天我们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这么繁忙的早上可以在这边找到个位子 啊。 这些都不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们，都、就是 这种面 体验一下，就是当地人，因为是他特别喜欢的。 你们中国人来可能会比较少选择这样的。 对对对， 这个生活馆灵感是取自英伦，集日用品、书店、餐厅、咖啡馆于一体，所以它叫牛津交易所。Brand 还把他当地的朋友们约到这儿，为的呢就是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坦帕的早餐文化。美国早餐文化就是不停的聊， 哎，这点倒是非常契合我们节目啊。我们可是从始至终都把食不语这条古训破坏得很彻底，可以先来一杯美式咖啡或者是烈性啤酒，那么为的呢就是让自己迅速的嗨起来 啊。他们家服务还挺讲究的啊， 感觉好正式，是个早餐， 早上就有酒哎。 对呀、啊、它全套的、 啊、早上就有香槟啊。 Come over this way. Yes, coffee and beer. Coffee and beer. Got it. How you like? Thank you. Do you like beer in breakfast? Beer for breakfast, absolutely. 我觉得这个他推荐的嘛，他推荐的这个啤酒，然后我就可以尝一下。他说有一点咸、 oh. 还有一点点甜。 Really good. Yeah, really nice. 它的闻起来有很像的发酵面包的香味。 Yeah, yeah. 哎呀，好想来一杯、啊。 哎，这个啤酒是有点像你吃那个奶油冰淇淋的感觉。你尝一口。哎哎，你先尝一口，先尝一口。真的像来说有点点咸，有一点点甜，很好喝， 好好喝啊！ 完全你不会觉得像是在喝啤酒 的感觉。好老派，好年轻啊！ 嗯，好喝， 真的打成冰沙都觉得好好喝。 然后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让你觉得早上的酒精度不是那么高，非常适合早餐。 为了我们倒酒的这个 waiter 一看就是个酒鬼啊，脸上早上就红扑扑的。他为我们推荐的早餐啤酒是有点苦，有点咸，但极其清爽，沁人心脾。而孙祥娜呢，点的是招牌的南瓜蛋白奶昔，用了南瓜、优格和焦糖，点睛之笔呢是加入了少量的肉桂来提香。不过这几款饮品实在是量太大了，猛吸一口，这看起来都不带下去。喝这么一大杯，不知道这两位美女还有没有肚子吃接下来的正餐了呢？ Yes, thank you. 这个是 南瓜冰沙。 干杯。 我们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健康，一个不健康。 娜娜， 你看好帅哦！ 干杯。 主要是量都好大呀，我觉得。 嗯。 好喝吗？ 南瓜香蕉慕斯里面还加了肉桂还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应该有肉桂。 有肉桂，有肉桂。 它那个口感真的好丰富、啊， 也有点咸咸的。尝一 尝。好棒啊！这次推荐的果然 好好喝。 啊，肉桂味好重啊！先是肉桂，然后是南瓜跟香蕉混合的感觉。 对， 南瓜味道其实并不重， 不重。 然后因为它有香蕉的一种酸酸的感觉，这个香蕉不是那种特甜的那种香蕉。 香蕉味很重。 肉桂的香气有点特别，也是有人爱有人不爱。所以对于不爱肉桂的人来说呢，点这款健康饮品一定要谨慎啊。Not a fool, no,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这也太大份了， 美国早餐用高咖啡因高酒精提了神就可以来一大份硬货了啊！不过这一下子五张南瓜煎饼叠着上来还真的是有点吓人，煎饼上浇的是枫糖汁，点缀的呢依然是肉桂末，一刀切下去插着五层煎饼大口吃下去味道好极了。 我这个就是他们家特色推荐的那个 pancake， 这里边看到那个黄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枫糖。它这个 pumpkin 它这个 pumpkin 里边缝隙很大，然后它会把那个枫糖汁吸进去，吃起来的时候呢不会有南瓜肉的味道，但是呢会有南瓜味儿， 很细腻。这个 pumpkin 松软的煎饼吸收了所有配料的滋味，粗犷随意的美国人啊把南瓜汁加入到煎饼当中，除了配料的味道，回味是淡淡的南瓜甘甜，口感丰富细腻。 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早餐配上无限续杯的咖啡，你们两个这个是有猪肉在里面。 不过咱们中国人呢口味还是偏爱带肉咸口的那种，下面这款经典的香肠煎蛋饼就非常合适了。三个鸡蛋煎出的蛋饼让鸡蛋女王孙夏异常开心，而这家的煎蛋饼真可算得上是我们走遍世界 number one 早餐蛋饼了。内馅是西班牙的腊肠、小葱，还有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鱼种土豆。 这里面有香肠哎，有香肠，然后有辣椒，还有番茄酱，然后里面还有一点葱花， 鸡蛋也有一点好多层的那种感觉，那个香肠是带点辣。 粗犷又不粗糙，量大又实惠，在随意放松的环境里你可以边吃边聊又不用拘束。这家牛津交易所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为这里不仅有吃的，你还可以去书店看书，甚至还有擦皮鞋的服务。不管是爱热闹的或者是喜欢清静的，我想就算待上一个上午你都不会觉得乏味呀。 Staying in Paris to get away from your parents, and I thought, wow, if I could take this in a sho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at we could work this out. Out on a terrace, I don't know if it's fair, but I thought, how could I let you fall by yourself? Well, I'm wasted for someone else.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to get away from your parents. You look so proud, standing there with a frown and a cigarette, posting pictures of yourself on the internet, out on the terraceWe breathe in the air of this small town on our own, cutting ties for the thrill of it, getting drunk on the past we were living in.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Show them we are.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接下来要跟大家去看一看，只有在北美才能看到的一种可爱的动物。 动物呢？ 要看这种可爱的动物呢，就得驱车前往坦帕的郊区。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发电站的跟前儿。大大的烟囱冒着白烟，没错，这里就是坦帕发电厂。不过虽然烟囱里冒着白烟，但是空气里丝毫没有怪味儿。看来这烟应该是处理过无污染的。不过说好的看动物呢？ 看看看，发电站还冒着烟呢。好，我们现在就进来了，进那个发电厂里面，噪音开始变大。 是用煤来发电的，然后呢，但是他们用了很多新科技去净化这个造成的污染，所以这个电厂呢，也是美国用煤发电的电厂里面最环保的一个。靠近那个墙这里，他们的背已经露出来了，有些在换气。 原来啊，这发电厂会是用附近的海水做冷却剂，随着水温升高到接近20度，就会吸引大批的野生北美海牛。不过他们的成群结队的泡在水里，我们只能看到他们露在这个水面上面的那个后背。好在我们有水下摄影设备拍到了他们憨态可掬的全貌。 哎，漂亮， 那边好浮了好几个，就是背露出来。 看到了，我都看不到你们吧， 他们大都自己想象一下了。 海牛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有人说这海牛就是美人鱼，其实不完全是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中，孙夏同学还装扮成了一头美人鱼。想看孙美人鱼的呢，请各位可以登录爱奇艺或者是在百度直接搜索 XFun 吃货俱乐部，可以看我们视频版的节目。好了，这里只能听到其他小伙伴对他的描述了。 我美人鱼就是海牛，头大脖子短而唇大，便于取食。 眼小，视觉不佳，听觉退化。 全身光滑无毛，皮厚，黑灰色，有很多的皱纹。 以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为食。它是没有什么没有天敌的动物，然后它很温顺。那它唯一的对它会造成威胁的就是这些船桨、螺旋桨、 人类的 渔网。 到坦帕可以到这里来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些可爱的北美野生海牛，和海洋馆看到的呢肯定感觉不一样咯。接下来这首歌是 Don't Wanna Know， Jason 在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一会儿见。 Metro Radio FM 94.5。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Do you think of me and what we used to be? Is it better now that I'm not around? My friends all act strange. They don't bring up your name. Are you happy now? Are you happy now? I don't wanna know.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And every time I go out, yeah, I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 Do you think of me and what we used to be? What we used to be? Is it better now that I'm not around? Now I'm not just strange. You bring up your name. Are you happy now? Are you happy now?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刚刚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说， 好逛的。 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FM 94.5，我是 Jason， 你正在收听的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各位周末好，我们这里将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此刻正在美国的 Florida 的 Tampa， 刚刚参观完发电厂。那电厂呢和海牛的和谐相处，我觉得说明一件事儿，说明人家这个环保工作那是相当的不错。不过回到坦帕城的一路上，我们却发现了很多餐厅门前都在冒黑烟，这好像就不怎么环保了嘛，啊，是吧？按照我们的逻辑，而这烟熏的呢，竟然是一道美食——烤肉。而我们吃的这家也是当地啊，我精选的人气最高的，名称也很霸气，吮指 BBQ。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快跟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Hi. Hi. to have slab ribs and one pork, one sausage. So do you just want the meat? 啊呀，店员的长相啊，就相当的彪悍。哎，我决定只点大肉，巴拉巴拉点了一通下来呢，这彪悍的服务员好像却被我吓到了。原来他以为我点的呢都是我一个人吃的，国外点餐不都是自己点自己的嘛，对吧？但是我一般都会帮小伙伴们都点了，免得这个大家耽误时间。也许是点了太多肉食，服务员就推荐我们呢，说你来个素的吧，就是一个用杯子装的那个。 他以为他自己 店员的长相啊，就相当的彪悍。哎，我决定只点大肉，巴拉巴拉点了一通下来呢，这彪悍的服务员好像却被我吓到了。原来他以为我点的呢都是我一个人吃的，国外点餐不都是自己点自己的嘛，对吧？但是我一般都会帮小伙伴们都点了，免得这个大家耽误时间。也许是点了太多肉食，服务员就推荐我们呢，说你来个素的吧，就是一个用杯子装的那个。上来以后，大家迅速都放弃了这土豆沙拉。第一大盘是熏烤的肋排肉，大家都迫不及待的人手一根啃起来了。 瞧瞧这颜色，黑的，我的妈呀！看看里面的脆骨，外面特别黑，他们家的这个，但是里边很嫩，还露红呢。 对，嚼一会儿，没什么吧。 搭配的酱汁有三种， BBQ 酱、辣酱和野山椒汁儿。这 BBQ 酱是他们家的独门秘方啊，咸甜酸的这味道不仅解了腻啊，又增加了口感的层次。 这个是他们家的独门的 BBQ 酱 汁，什么叫加酱汁？ 应该是味道特别对。 我觉得它肋排比较靠近这个中间部分的好吃，因为有脆骨，然后有筋，然后你会觉得 滑滑的。 熏烤的肋排表层带有木香，口感较硬，而里面的肉呢却完全脱骨，嚼上几口，肉香立刻溢满整个口腔。爱管事的娜娜还不忘把肉塞到辛苦的摄像师傅的口中。 哎呀，娜娜把最嫩的地方给了摄像师傅，摄像师傅吃过之后口感怎么样呢？ 可以，很像腊肉。Sick and tired of things getting tough, never gonna be enough. Sick and tired of fights starting wars, never gonna be enough. Say what I want, say what I need.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这个是香肠，然后这个香肠呢是这个，你看很黑，还是蘸一点酱，一点点 啊。好香哇！这香肠太嫩了，里面是肉泥。 同样熏得很黑的香肠是更好吃了啊，皮韧馅嫩，里面包裹的肉泥碎而不散。由于是纯肉香肠，绝对不含淀粉，所以超级的香实在，而且很好嚼。 它应该是混合的，然后它外面还是非常有烟熏的那个烤的那个味道，而且它用的木头我觉得跟我们用的木头不一样的，所以它那个烤的香气不太一样。 太好嚼了，到嘴里面基本上都化了啊。我觉得里面肥肉多还是好吃， 比较咸，所以这个给你搭配了汉堡面包。 接下来的一道貌似更要搭配汉堡面包，剁碎的熏猪肉，没有前几道那个外皮焦黑的视觉冲击，霉味又很柴。正确的吃法啊，应该是放入汉堡面包中，挤上酱，做成这美式熏猪肉汉堡面包，然后呢大口的咬下去。 这个感觉应该是蘸酱了，如果加汉堡更好。 先尝一下原味的，果然是没什么味道啊。 蘸酱，辣酱，干嘛？ 啊！不客气了，不客气了。 一斤情，全是肉啊，根本看不见面包的。 我们虽然都吃一个汉堡是为了不浪费，而且大家咬的方向都不一样，所以你们不要嫌嫌来嫌去的，好朋友在一起吃饭没那么多讲究。 就是啊， 在 Tampa 一定要尝尝满大街烟熏火燎的熏烤肉，这家吮指 BBQ 餐厅绝对是首选。 To you, I'm so out of control. I don't know how to help. There's nothing I can say. From heaven down to hell is a short way. And if I could let go of the hope, then maybe I could settle for just being with you, baby. Every night I lay me down, fold my hands out.You're still here with me, though I'm so alone. I'm thankful every day. You're trying all the time. I know how bad it hurts, but we are on the line. I cannot let us burn. And if someone out there is a cure for this shit, I'd give my all to get to it. Every night.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每个周末都跟大家在 Metro Radio 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带各位去美国的 Florida， 去 Tampa 坦帕来寻找美食。我们随行的这个玩转佛州的小王子啊，不是广东那佛州啊，是佛罗里达。Brian 虽然有1.85米的个头，可是身材却是异常苗条啊。在北美生活呢，还没有被高热量大分量的食物养肥，估计也是个食量小的吧，以至于吃个汉堡都需要我们帮他消灭。不过他被我们说到之后呢，那是相当的不服气，于是接下来呢，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来坦帕必来的啤酒馆，他说他能喝。 喂喂，大家点了9种啤酒，从 IPA， 然后到比较适合女生喝的，比较淡淡的、酸酸的，有柑橘香的。然后呢，还有一款秘密武器。然后呢，我们把这款秘密武器到时候告诉 Jason， 但先不要告诉他。 颜值高又贴心，偶尔有点小调皮的这 Brian 呢，为我们点了9种啤酒。 第一款是 IPA 啤酒，就是印度的艾尔啤酒，原麦汁浓度比较高，那啤酒花的量也会比较高，橙红色。我们这款呢是双倍 IPA， 有 9.3 的酒精度的。 这个啤酒花味闻起来好重， IPA 的嘛，所以它比较苦一些，而且很浓郁，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点点甘甜。这个是这个压来最大的特点，有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柑橘味更重的是一款黄色的女士啤酒。佛罗里达的这个气候啊，盛产柑橘，所以你看佛罗里达他们那个车牌后面就是上面都会有一个柑橘在上面。这款啤酒中加入了一些橙汁， 3.4 度的酒精度，带着一点酸味，非常小清新啊。不过 Brian 却低估了孙夏的口味， 是给孙姐准备的，特别什么好，因为它这个是比较淡，充满了佛州特色的柑橘口味，比较适合喜欢口味淡一点的女生。 谢谢你啊，我一定要跟你干一杯。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太喜欢吃过鳄鱼肉、吃过老鼠肉的人， 对，它不是口味淡， 对啊，这是重口味， 这个太淡了， 感觉是柠檬水配了大米汁儿， 有米味儿。 接下来呢，就是 Brian 给我准备的这个秘密武器了，酒精度有 11.2 呢。味道浓重而且带有香草榛子香味的黑啤，不过谁要它开始放下狠话能喝呢，所以轮到我们一起灌它了。 这一款呢，它是我刚刚特地在点酒的时候给 Jason 准备的秘密武器。 看起来好浓郁啊，上面好多沫儿， 您加了它。 No 所以饮酒还是要 干了 Brian 被大家灌的是面色红润，娇翠欲滴啊。这家啤酒馆呢也是佛罗里达著名的啤酒厂， Brian 最推荐的是一款他们家最受欢迎的旗舰产品，叫做 Yalai。 下面呢是各位的福利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参加活动，就有机会尝到我和孙夏大老远扛回来的美国啤酒X-Fun China。 我们在这么一个精酿的啤酒厂，而且是整个佛罗里达甚至在世界上都非常出名的精酿啤酒厂，为你带来一款 他们家最受欢迎的 拜拜。 爱喝啤酒的人来到坦帕一定会爱上这家名为 Cigar City 雪茄城的啤酒馆，他们家鲜酿的个性啤酒，对于不爱喝酒的娜娜呢，还是忽略它吧。I'd stroll into a bank and put a ski mask on and walk out with a million books. Then I'd burn it in a pile on your front lawn just to prove it didn't mean that much. I'd sell everything I own, take a pile of cash, walk in the casino, bet it all on black, then blow all of my winnings on a limousine to make out what you win the back. Hey, I'm not afraid to look insane, 'cause I'm crazy about you. There's nothing that I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Throw away my pride for you, just to make you love me, want me, trust me, baby. I know I'm on the shapeless, need you and I could care less,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I'm your fool. Girl, there's nothing tickets to Paris to a first class ride. Then I carry your body to the top of the tower to kiss your lips at midnight. Then we'll wander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drink champagne, get drunk and start singing in the pouring rain. I'll acapella karaoke sexy thing, 'cause baby I feel no shame. Say this whole world can know you're all I need, 'cause baby someday I'll drop and hit one knee and tell you I'm not afraid to change your name, 'cause I'm crazy about you.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n't do just to make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Throw away my pride for you, just to make you love me.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当北京的 Metro Radio 开始了新一天的直播，东京特工 Fifi 和首尔特工 Mina 已经坐上了上班的地铁。 东京八点，首尔八点，我在上班的路上，人太多了，先不说了。 好的，下班见。 而此时悉尼的梅表姐买回了小白菜，为大家准备起中午的大餐。 悉尼早晨十点，今天的小白菜很新鲜。 纽约特工 Anne 迎着夕阳走在车水马龙的路上。 纽约下午六点，我要回家吃饭了。 伦敦的大本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的钟声，西西钻进了被窝。 伦敦已经晚上零点了，我要睡觉了。 Lex 开了灯，看了一眼窗外的多伦多。 知道了，晚安。 而此时巴黎的 Ziggy。他们是麻雀特工，他们在全世界和你一起认真生活。Metro Radio. We get it. Ryan Seacrest is a jack of all trades. You want music? He'll play it. You like gossip? He'll dish it. You need a buddy to watch the game with? That's not gonna happen. Ryan Seacrest.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Hey guys, Ryan Seacrest here. Every morning, you got us on air. 10 a.m. right here, Metro Radio, FM 94.5. Metro Radio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听 Ryan Seacrest 畅聊最新欧美娱乐动态。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Metro Radio 咏春诗歌美文大会 ，Mr. Q. This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 not to 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什么意思啊？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错 ，Metro 不能少。春困秋乏夏打盹，我是 Mr. Q， 在这个睡不醒的春天，每天准时收听 Wake Up and Drive， 睡得着才怪， 这么可怕。 Metro Radio， delicious， tasty， yummy， it's X 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You're doing, it sees the good in you. Even when you're using me and all my love, I'll fire a quick fix. Don't make me choose tonight. Make me choose tonight. Cracks begin to show. We're treading on ice. One more step and no, we'll be frozen this time. Let's try and fake a smile so they don't see us. Oh, we're trying to hide. Oh, we're trying to fight. Cause it don't matter if it's wrong or right. It don't matter if it's seeing it inSo tell me lies. Cause it don't matter if it's wrong or right. It don't matter, I see it in your eyes. Tell me lies. Fairy tales of you and I. Tell me we can make it right. Pretend we'll never die. Pretend we're not telling lies. Tell me liesA heart to hold when they're bleeding, the ship's about to sink, and we can't save us. It's going down tonight, going down the sun.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stars,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We're better off apart, cause I'm not a wishing that we can make it right, make it feel goo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m running out of lies. Cause it don't matter if it's wrong or right, it don't matter if I see it in your eyesTell me lies. Cause it don't matter if it's wrong or right. It don't matter, I see it in your eyes. Tell me lies. Fairy tales of you and I. Tell me we can make it right. Pretend we'll never die. Pretend we're not telling lies.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好悠闲，除了时差，一切都完美。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吃他们家的鸡，他们家的鸡是那种有机的鸡。 家餐厅都满了，几乎。 到了晚餐时间，我们时差就开始上头了啊。不过对于当地人来说呢，一天当中很重要的正餐才刚刚开始。770 South 人气很旺啊，听说他家的这个鸡很厉害，那就点一些拿手的招牌吧。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dishes here are a lot of like our fresh caught fish. This is 石斑鱼。 第一盘软炸石斑鱼是把清炸后的石斑鱼搭配卷心菜沙拉，选用的呢是佛罗里达墨西哥湾的新鲜石斑鱼肉。 它是清炸的石斑鱼，然后配的酱汁。太香了，我就吃了一小口，真是一直在那个香气冒出来，一直冒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它清炸的时候里面放了辣椒和一点点香料。 美国人做炸物也是一绝啊，外酥内软，还保留了鱼的鲜味，可惜的是量有点小。我们介绍之后呢，留给食鱼狂魔大肾的只有一丢丢了。 简单朴素的讲，这个鱼特别有鱼味，很鲜， 一点点就很香了，是不是？ I had a dream to wash myself this great affliction. So hard to say, I get tongue tied, speak without conviction I would rage when you would tip me over. We was always on the edge of never ending, but hands kept on clenching. This lifestyle's descending. Why you pretending I was pulling down the bricks? I was young and you were sick, 'cause at the time I drained the life from everything that ever lived. Menacing the devil in me, fire straight from out the pit. But I don't blame myself, now I see you. I've been alone, lost in the fire of love. me is wrong with you. Metro Radio. 另外一个鸡的两种做法， 两种招牌的鸡看上去就挺特别的，食材选用没得说，酱选用的就很关键了。第一道鸡肉的酱用的是龙虾酱、雪莉酒、奶油做出的汁儿，鸡肉上呢还撒了一层厚厚的夏威夷果碎。 就是这个呢，你看它配了一种大家想不到的酱汁，龙虾酱汁。 哦，它这个酱有一点点甜。 它坚果鸡真的有一种坚果的味道，而且还是热的，配上这个龙虾酱，我觉得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它让这个鸡肉的鲜味更重了，两种鲜，一种是鸡肉的鲜，另外一种是海鲜的鲜，搭配在一起特别完美。 这家餐厅就是结合了意大利的烹调手法，所以诞生了第二道鸡肉，意大利卡拉布里亚鸡肉。刚才的酱呢走的是清新甘甜风，而这道的酱则是浓郁咸香，黑色的酱汁看起来像咱们的酱油，实则呢是红酒蘑菇酱。 它是美式的意大利菜的一种手艺的感觉。 哇，好香啊， 炸鸡排。 哎，它这个也是煎过的， 有点糖醋的感觉，但是它们不甜，酱油的感觉。 有酱油。 这次的鸡肉呢是铺上了一层意式熏火腿煎烤，相比较上道菜的经验啊，感觉还是稍逊一筹。 鸡肉上面还是包了一层这个有一点 面糊， 面糊，然后有一点像炸过，但是它又湿掉了。鸡肉还是非常好的鸡，但是就是味道而言的话呢， 还是刚才那个， 还是刚才那个好， 这个经验。 Heartbreak's on its way, nothing left to say while you're playing, babe. And tell me who she is, the reason to all this, is she staying, babe? Liar, you are a liar, but you can hide your face, it's so revealing. Liar.You are a liar, and nothing that you say can change this feeling. I'm laying wide awak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It seems like I can't leave, I'm too forgiven. I've asked a thousand times for just one reason. If it's love, it is rough, why am I not enoughUntil I cried, why is she here tonight? Are you playing, babe? Does she know my name? Tell me why she came, is she staying, babe? Liar, you are a liar, but you can hide your face, it's so revealing. Liar.Change this feeling. I'm laying wide awak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It seems like I can't leave, I'm too forgiving. I've asked a thousand times for just one reason. If it's love, it is love. Why am I not enough? I wonder why you fall and you forget the things thatWhy am I not enough? Don't you see I'm hurting? I'm hurting. Don't you see I'm hurting?I'm laying wide awake. Rayon Liar，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一家 717 South 餐厅吃晚饭呢。最后一道菜是美国南部的传统菜，大虾海鲈鱼，是由两部分组成，黄色的部分呢是用玉米面、面包、奶酪做成糊状的主食，旁边的大虾和海鲈鱼相当于搭配和配菜啊。吃法呢是挖一块主食配上大虾。 他点了，他单独点了个配菜。 赛的， 这很好吃吗？ 嗯。真的 没想到味道竟意外的和谐呀。唯一的失误就是之前去的餐厅给的量太大，而这家餐厅的量呢没想到是偏小，所以点少了，结果呢就只能以猜拳的方式来决定这道菜的归属了。 家人好， 一共就只有两个 猜拳吧， 你俩一定要赢，我告诉你，真的这个很聪明啊。 最后大胜没吃着，还是有点小遗憾了。这家很适合咱们口味的美国餐厅，一打听才知道这大厨原来是韩国裔的，在坦帕也是小有名气，价廉物美，很值得大家来尝尝，记得提前预定啊。 干了，我们好杀青收工啊。 Brian 加油， 应响应团队的号召，我就把他这次是半杯把他就干掉。 Was the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in your movie? Well, put your lips on mine and love the aftertaste now. I'm a ghost, I call your name, you look right through me.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just can't concentrate. Hey! I've been trying to fix my pride, but that thing's broken. That thing's broken. Lie, lie, lie, lie, and try to hide, but now you know it, that I'm at an all-time. Was the prototype like three stacks on that CD? An example of the perfect candidate now. All your girlfriends say that you don't want to see me.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just can't concentrate. Hey! I've been trying to fix my pride, but that thing's broken. That thing's broken. Lie, lie, lie, lie, and try to hide, but now you know it, that I'm at an all-time. My pride, but that thing's broken. That thing's broken.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try to hide. Now you know it, that I'm at an all-time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John Belling All Time Low。 没有强迫症的你一定不会知道整首歌出现了247个 low 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晚上睡不着数羊的经历。夜幕降临了，对于我们这些这次刚刚到美国还没来得及倒时差的吃货们，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倒时差。虽然困得眼皮子都张不开了，可想到马上要入睡还是不容易的。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倒时差的神器啊，睡眠 QQ 软糖，不仅仅含有助睡眠的褪黑素，还含有西番莲、洋甘菊啊、和柠檬香油液的提取物，完全没有副作用，就是纯天然的那种，非常适合倒时差来用。因为它就是补充剂嘛，像维生素一样的东西啊，也不会上瘾。那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XFun China， 点击左下角的吃喝杂货店来了解详情。反正我觉得啊，就是经常熬夜的人特别适合，就是想调整到早点睡的状态的时候，就早点来一粒儿啊，好吃，然后又睡得非常自然，哎，很好很好，推荐给各位啊，尤其是倒时差的时候也可以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下一期节目呢 ，Jason 将会带大家继续在佛罗里达的坦帕寻找美味。下周六晚上的6点，周日中午的11点，我们不见不散。 last cigarette. Watch him smile, see him sweat. Free love, free love. I can't you see his God above? Heaven's towers rising higher. Cease fire, cease fire. Move to the sound of Beijing on Metro Radio FM 94.5. Your man on the road, he doing promo. You say keep our business on the low low.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out the friend zone. Cause you look even better than the photos. I can't find your house, send me the info. Driving through the gated residential. Find out I was coming, sent your friends home. Keep on trying to hide it, but your friends know. I'ma let you know and keep it simple. Tryna keep it up don't seem so simple. I just had to be before I saw you. And you gon' have to do it at my tempo. Always try to send me off to rehab. Started feeling like it's decaf. I'm just tryna live life for the moment. And all these motherfuckers wanna realize I only call you when it's high. But the only time that I be by. So sad, I only love it when you touch me. Now feel me when I'm the best to feel me. When I'm the best to feel me, yeah. I only call you when it's high. But the only time I ever call you. Gave me roses and I left. up playing back myself, leaving when your birthday passed and I didn't call. And I think about summer, all the beautiful times I watched you laughing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and realized I love you. You look bored. And then the cold came, the dark days when fear crept in.